三大撚一個肥佬黎，屌你老尾，一個蕭若遠，屌你恐怖，一個鄭經翰，三大撚人又出到私信啦，屌你老尾真係，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，交風交雨，屌你！ 哇！你講咩啊？你個冚家產！ 你真係大鑊，我真係準備著。 花生當飯食， 我哋最積極。 HKP 乜八八好特別，我係蕭若遠， 我係鄭經翰， 我係肥佬黎，撐呢班後生仔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啦，又翻嚟十月底嘅大军阀啦，最后一集啦。咁啊，就今日咧，哇，土伯，我见到我哋新闻喎，大佬， 发生 又我哋又见报咯。点解见报呢？就其实呢就主要就唔系我哋嘅主角，就主角呢其实系讲緊啊呢、這个港岛区嗰个啊 詹培忠。 詹培忠，詹培忠因为佢报竞选经费呢，佢虽然佢得几千票，喂，但原来佢即系佢使嘅钱唔少喎，原来。 使二百几万。 二百几万。 二百几万啊。 系啊。 大佬，喂，跟住然之后呢就第二个就跟住就赖到我哋啦，大佬。就讲下呢个阿 CK 啦， 何志刚。 咁啊 ，CK 就原来我哋廿几万嘅啫， 我不嬲都话廿几万， 廿几万嘅啫。咁所以其实咧，即系呢啲唔系新闻嚟嘅，只不过系明报同埋立场新闻咧，就冇听我哋节目咁解啫。 就讲得系新闻嚟 嘅，系啦。咁就话，唉，就觉得好似好大新闻咁样样，好似好有 job 咁啊，又话陶君衡旗下嘅网台啊， 只要系人都知噶啦，戆居立场新闻同明报，证明咧你都有勾咗。喂，全世界我哋喺年半以上之前咧，我哋已经系公布我哋花生台咧嘅 train name 叫花生台， 嗯， 因为可以有 train name 噶嘛，系咪？即系乜乜事多咁，其实可能背后有间有限公司，即系权发酒家，其实背后系间有限公司嚟噶嘛，系咪？咁、我哋公布咗我哋个名叫 Hong Kong Internet Radio Limited， 咁啊叫啲人即系捐款俾我哋。咁有咩咁驚訝呢？係人都知道我係眾籌㗎啦，唔通你出我出呀、大佬。 唔驚訝，咁即係嗱呢樣呢，呢個我要多謝佢哋嘅。咁就證明咗我哋自己本身真係冇金主嘅。即係包括吓佢亦都提到吓、我哋喺呢個蘋果嗰邊就做咗兩版嘅，其實唔止兩版啦，三版啦，係咪？三版嘅廣告。 兩版啫，兩次。 兩次啊。 一個全版、okay. 全版就50,000，半版呢就係25,000。啊！即系我相信咧，就系所有政党咧，系冲埋去咧，都系呢个价钱噶啦。 系啦。 咁所以咧，人哋好醒嘅呢啲嘢就当系 market price 噶啦。 系。 咁所以咧，你咁亦都冇话，因为我哋系识得肥佬礼，我亦都冇透过肥佬礼落广告，亦都唔需要透过肥佬礼落广告、因为人哋系俾个电话你。嗱、呢一个咧就系、我哋而家选举期间咧系专招呼你广告嘅电话。有咩咧，你就联络呢位同事；有咩咧，就 email 俾佢。做好个稿之后，就咁简单啫嘛。 做咩 special price 啊？知你系。 如果我哋 special price， 自由党都 special price 嘅，民主党都系 special price 嘅，唔需要因为你系追打黄毓民，所以先系 special price 嘅。戆居嘅，梗系唔会咁做啦，咪印多两版纸啫嘛。对报纸嚟讲，有几大件事啫。系咪？咁、当然啦，如果你话百佳登广告，虽然百佳都唔会嘅，即系嗰啲间系唔同价钱啦，因为你选举期间啊嘛。咁、只要你 fair to all 咪得咯。所以一啲都唔出奇啦。只要你中意嘅，咪叫阿昌影个我哋嘅选举开支申报俾你睇咯。我哋有咩嘢啫？除咗印嗰十几万份嘢， 因为我真系未 登两次广告。咁有啲饮饮食食嘅开支，当系选举人嗰啲义工咁。系嘛？咁几简单。如果我填嗰份报表三个字已经填完啦，大佬，仲要执齐啲单嘅啫，大佬。 咁所以真系要多谢佢哋啦，即系证明咗我哋自己真系冇 唔使做 company search 咁复杂啦，跟住做 company search 又错咗。屌，大佬，即系第一就唔系佢所讲嘅，即系股权嘅分布嘅方法，因为你都冇做 annual return 嗰份。屌，你攞我成立嗰份。同我哋每年系会报新噶嘛？屌，真系曹总都嗰阵时候都未有，屌，其实有佢份嘅，屌。 不过我觉得咧就呢排咧就点讲点讲嗱，你讲起呢、這个你讲起呢、這个查册啦，公司查册啦， 咁今日咧有一個人又即係俾人哋查察啦。咁嗰個叫咩名咧？嗰、那個就係叫胡國興。咁胡國興點解俾人查察咧？即係尤其俾零一查啦。啊，咁就佢原來有仔就喺茂名就喺茂名嗰度做政協嘅。咁就喂有啲人就喺度話啦。或者即係零一就想借呢篇報道，咁啊做個輿論出嚟就話啦，你睇，仲唔係鬼啊？即係呢啲，你喺度話又話自己就唔妥六四，又話唔妥，又話想如果你後生五十年，又想去呢個佔中又剩，但係問題你而家你做出嚟嘅嘢就係、似乎係真係街票係鬼嚟啊嘛，咁樣樣， 咁啊誇張咗少少，即係你有如果你從全國政協 係 都好少少， 佢冒名政協啫嘛， 有少少 linkage 我意思係。但係如果你話做嗰啲咁樣嘅咩惠陽市啊，即係我鄉下啲 地區嗰啲， 你話地區嗰啲濕鳩嘢，大佬曾志偉啊，十次都有九次唔會開會啦。 王維基都係㗎，王維基咪就係山東唔知乜柒咯，係啊，山東政協嚟嘛。 喂，嗰啲係冇鬼用， 你唔係全國政 嗰啲政協嚟㗎，即係送俾你你都唔好要啊，你都污名化咗你啊，大哥。 嗰啲好 cheap 啊，即係等於咧。就阿袁國強嗰時，佢就係、係做一個地區政協，喂，佢都唔係地區嘅省級政協啦，就是、廣東省嘅政協嚟嘅。咁其實咧，即係你作為一司之長，你走去做呢個廣東省政協咧，已經係俾人矮化咗㗎啦， 魚皮好多啦。 不過咧，嗱，胡國興話出嚟選，不如我哋睇段動新聞先啦，紛紛擾擾睇啲人嘅反應先啦。 选战开打，四面受敌，师歪句句有骨，随时自己食 啊！喂，我诚心我想参选，你咪参选咯，我冇嘢等啊，等乜嘢？而家第日啦，今日之后啦，有第二啲边啲人参选，你就问佢哋等乜嘢？ 咪系咯，胡官都抢闸现咗身啦，薯片你仲等咩啊？ 选特首啊！司长讲两句，打算几时？会唔会觉得而家竞争大咗啊？ 阿妈以为佢夜晚两杯到肚，搞到反应迟钝啦。查实朝早翻工嗰阵，已经做紧挥手机器噶啦。写信俾阿爷话想辞职，单嘢坚定留啊，仲未知。净系知田少话薯片揾过佢，鼓励佢角逐选委咯。不过其他潜在参选人咧，口水就多好多啦。 至于阿 John 咧，就讲真，佢做十年财政司，我觉得佢冇乜真系做嘢，我觉得佢有啲 hea 做。 呢位仲咁快去文武廟拜定神啊！不過呢個畫面嗌熟口熟面，哦，唔係，佢係出席個活動啫，話忙緊搞施政報告同財政預算案喎。 我亦都希望我管治團隊裏面每一個同事都能夠責無旁貸、心無義用咁樣。在政府里面是为社会做事。 那是不是真的叫船贤叔专心做好他的财爷，不要想其他事？ 是不是真的 犯罪？我看那个问题是一个责任的问题，我们对政府而通过在政府里面的工作呢，对整个社会呢是有责任的。 由反问新一届政府班子会不会继续有勇气迎难而上去解决住屋问题？ 无论特首换人不换人，政府都需要换届的。我们不妨实事求是，对事不对人地想一下，新一届的特区政府和当时香港社会所面对的国际形势。 喂，讲嘢咁多骨，因住自己啃亲呢？有政界中人话，示威迟迟唔宣布争取连任，反搞到自己好被动，更会令人觉得中央根本唔祝福佢。如果连薯片都爬佢头辞职参选，到时成班支持者跳咗船，个选举工程咧就系唔使搞啦。 不过头先你听到呢个689咧，佢就讲即系好得戚啦，佢就以呢个咩如果你要轉人嘅話，喂，你要諗下喎，即係邊個可以搞得掂港獨啊？即係國際形勢咁複雜啊，你咪邊個搞得掂啊？即係喂，講真， 佢一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咧，我即刻諗起一樣嘢，喂，似乎係你搞出嚟， 係你搞出嚟嘅，唔係咁當然啦，嗱，即係 冇你其實咧。香港真係港獨咧，係完全冇市場。 係啊， 其實應該一個好奇怪嘅現象，因為香港人過去咁多年以嚟咧，其實同即係中共咧或者內地咧，或者係呢個國家咧，我用曬所有佢哋嗰啲認為政治正確又好唔正確嘅 terms 都好啦， 其实都系唔系有好密切嘅关系。但系奇特在于咩咧？即系港独一路以嚟咧，其实就唔系好蒲到面嘅。咁多年以嚟，无论回归前后都好，回归前即系港英殖民地管治嘅年代咧，冇乜人噏嘅。 系 奇怪地，因为你要对抗一个外来嘅政权，对抗殖民地，你其实呢一个。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确立咗呢个住民自决喺联合国嘅成立宣言又好，佢嘅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又好，第一、第二条已经写呢样嘢噶啦嘛。即系如果要香港人要 fight 嘅话，其实相对容易过喺而家呢个特区政府嘅阶段，因为你已经回归咗，嗱难听啲讲就系已经送入咗人哋个怀抱啦嘛。但系前前后后，无论九七前后，其实都冇乜人提呢样嘢，唯一有市场嘅。唯一令到大家警觉嘅，就系梁振英。 系系， 你记唔记得嗰个 incident 系咩啊？ 佢喺个施政报告里边自己又点名批评嗰个嘅学院嗰个， 冇错啦， 自己讲嘅呢镬嘢系呢。 你讲香港民族论，老实讲，你唔佢唔提，我真系唔知噶。你知我已经好孤陋寡闻噶啦，我已经唔系一个政治圈子入边嘅人，即系 involve 都好紧要嘅。我点会无端端睇你嘅香港大学学院奇奇嗰个出品啫？你估而家系七十年代啊？当即系资讯唔系好发达嘅时候，唔系好多即系政治评论嘅时候，咁我哋会睇住学院啫。 我哋教大人或者理大人，其他学校嘅人都唔会理学院嗰啲嘢啦，都唔系读嗰间大学。 阿土伯，即系呢一排咧，就有好多人就形容啦，即系而家呢个特首跑马仔，就等于即系入咗呢个叫做 House of Cards 嘅阶段，尤其是你老友阿细娘啦。 系。 咁佢就嗱，咁佢咁样讲，佢咁样形容，咁我即系谂起一幕，因为你又冇睇，我可以讲下。咁 House of Cards 咧第四季咧，佢最后一集咧，其实系讲紧现任嘅总统，就叫 Frank Underwood。咁佢其实咧，佢民望已经低过即系共和党嗰个挑战者系好多噶啦，已经系。咁但系冇计啊，即系喺即系问题就系话而家有即系有少少呢啲叫做系恐怖分子啦。咁但系喂，而家冇计啦，我而家唯有咧就将即系将佢夸大佢。然之後咧，就要將佢變成我嘅對手。然之後咧，就 sell 一樣嘢咧，就係 sell 恐怖。只要即係恐怖主義籠罩底下咧，即係你將呢樣嘢 sell 俾自己嘅選民，咁起碼我仲係有自己存在價值。咁而家梁振英佢做一樣嘢都係，但係只不過佢嘅即係叫做係銷售對象係中央啫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而家呢一招叫做係 sell 港獨以自保。喂，其实一年前由网台 level 嘅一啲叫做阴谋论，已经系令到已经系唱到即系通即系街知通巷都知噶咯。其实个个都觉得， 喂，老实讲，所谓阴谋论咧，就系有啲道理嘅。原因系在于乜嘢咧？即系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嘅原因就系、是，喂，有啲嘢系逻辑可以推论得到噶嘛。嗱、我哋睇唔到，我经常讲嘅个 back blocks。个黑箱，但我睇到你嘅 input， 即系有啲乜嘢你输入去，有乜嘢你输翻出嚟。嗱，呢一个就系中国政治嘅问题啫嘛。就算你讲 House of Cards 都好噶，佢而家就将你个 black box 嗰啲嘢系变成一啲话剧咁呈现喺观众眼前，令到我哋过去评论政治嘅时候睇唔到中间嗰个 black box 嘅时候，我哋都從個輸出同輸入嘅嘢，我哋大概都估計到究竟中間你發生咩事。 唔係最緊要，我哋睇嗰樣嘢就係利益同埋動機。利益同動機咧，其實當然係而家你見到就是、喂，你無端端捧港獨嗰樣嘢係無中生有嘅。喂，呢樣嘢如果你睇過呢個口黑學就知啦。喂，嗰、那個叫做係保鑊法啊嘛，個鑊本係好細嘅，本身香港社會矛盾係好細嘅，主要都係房屋問題。喂，你上台嗰陣時，你都話自己係主打房屋啊嘛，咁但係房屋你搞唔撚掂啊嘛， 一定搞唔掂啦。咪所以嗱，今次佢一出嚟講心無異用嗰樣嘢，講施政報告，講財政預算案，其實係即係有所指嘅，即係有針對嘅對象同目標。因為大家都知道施政報告係佢噏嘅，就財政預算案咧就係曾俊華噏嘅。你特登去 highlight 咗兩樣嘢，就話我哋唔會心無異用嘅，我哋好好做嘅任期。跟住咧。再射去兩個位咧，大家細心留意啊！第一個位係去邊度咧？就係、是、講港獨、國際政治勢力。嗱，呢啲嘢係啱阿爺聽。跟住咧，再講就是、住屋問題，就啱、是、香港市民大眾聽。就話咧，我哋要打擊地產商嘛。你即係佢意思就係話，曾俊華背後係有呢一個嘅 地產商啊、啲商家佬啊，例如田北俊啲公開已經挺佢啦，即係話嗰幾百飛，我諗大概係300-500咁上下啦。即係估計嘅商界嘅飛咧，係會挺呢個曾俊華嘅，以田北俊為首嘅啲嘅富豪、富家子弟。咁跟住剩翻300-400飛到就係傳統嘅左派啊，包括工聯會啊、民建聯嗰啲咁嘅勢力啊嘛。剩翻嗰300就係即係我哋嗰啲泛民散收收嗰啲喺度，即係立嗰啲飛啊嘛。其實佢已經好清楚指向係咩地方。第一，你要攞到阿爺嘅祝福。唯有製造呢一個矛盾，用阿 Anthony 嘅講法就係 House of Cards 咁，你唯有自己製造呢一個嘅風波出嚟，即係賣廣告電視咁樣。明明我本來我都冇留意呢個化妝品嘅，不過見到阿湯唯咧，即係整到咁靚啊，我都有留意呢個 SK Two 咁樣。所以你發覺自己塊面咧就有啲問題。同樣道理，選舉政治其實就係 political marketing。political marketing 即係咩啊？即係 advertisement 咯。你信嘅就有，你唔信嘅就冇噶啦。点解？所以我哋经常话呢个港独嘅议题系一个伪命题，就咁解啦。点会系一个真嘅议题嚟噶？最有机会嘅时候，其实就回归前。回归前呢、這个都冇市场嘅，无端端点解会喺回归后有市场咧？呢、這个我真系百思不得其解。冇国际嘅支持，冇内部嘅动员能力。你睇下而家青年新政发生咩事？即係落得如斯下場，點知啦？ 因為港獨咧支持人實在太少啦。 喂，你好簡單計個道理啫嘛。你當梁仲恆、尤慧晶作為一個指標，加埋葉普成，其實大概係10%。仲有啊，你唔好忘記喎，香港係一半人係冇登記做選民嘅，冇登記做選民。當然你話有啲係即係細路仔咁，所以登記唔到啦，係咪？有啲唔喺香港嗰啲。喂，如果你七除八扣啊，个所谓嘅10%啊，其实喺条街度现出嚟嘅，100条友得2-3条友嘅啫，随时系。如果冇埋梁振英啊，连嗰2-3条友唔见埋啊，话俾你听啦。 唔系，阿土 得翻1条友都似啊，或者0.5条友啊。如果我计算方法，因为你好简单啫嘛，11%一半人唔投票，或者40%唔投票，你得翻5-6啦。5-6嘅话。再計埋，如果冇梁振英嗰個因素喺度鼓吹嗰個嘅港獨偽命題嘅話，得翻2-3%，每100条友掟嚿石落去，你只係中2-3条友咯，屌！ 唔係本土係唔少嗱，即係主要咁講，即係如果你本土嘅票倉咧，就一定係大學校園入邊嘅啦。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啦，咁即係中大佢哋自己做嘅調查就係30% 啊嘛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，30% 已經足夠係令到嗰個政治主流氣氛咧就係破本土嘅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咧，佢其餘嘅70%去曬邊咧？因為真係，因為真係 apolitical。 我話俾你聽啊，呢啲咁嘅民意調查咧，我哋自己做，其實可以 structure 出嚟嘅。點解 structure 出嚟咧？因為嗰個係冇 condition 嘅嘢嚟噶嘛，你都冇問得咁細節噶嘛。喂，你問我啊，我都答 yes 啦，因為我係冇考慮到，我係唔會考慮，因為你嗰條問題太簡單啦。所謂 quantitative 嘅research 就有呢個問題。你唔可以 set 到條問題咁長，你打電話問屌人吸線嘅大哥，你個回應率低，咁你嗰、那個所謂嘅 significance level 就係唔夠噶嘛，即係你個誤差範圍好高噶嘛。咁所以你設計到個問題咁簡單，如果我問深入啲，我真係對住你慢慢喺度研究喺度傾嘅時候，真係想攞你嘅心裏面嘅諗法嘅時候，當我俾一啲 conditions 加落去嘅時候，你就有保留。即正如我成日都讲啊，我嗰个要对住黄俊杰讲，如果加税你制唔制噶？如果你个细路要去当兵，你制唔制噶？喂，因为到时你唔好谂，当你独立嘅时候，你系需要去付出呢啲代价噶嘛？你为咗咁崇高嘅理想咯，咁你梗系要考虑呢啲问题嘅，实际去谂嘅时候，咁如果啊标准税率唔得，我哋要要呢个累进税率，要加多几级。做生意嘅时候唔可以16.51个 flat 噶咯，可能1000万楼上我就要18.5噶咯，甚至乎全部调高晒佢。喂，咁你制唔制噶？哦，跟住我再问你，喂，你个仔，如果你有细路啊，喂，可能大家要都要当兵，因为你有国防嘛，大佬。 系。 跟住我哋要嘥多啲钱培训外交人才噶。我买唔到珠江水嘅时候，可能我哋要搞海水化淡厂嗰啲，又要一啲嘅投资噶。 跟住我要建立我哋同國際嘅關係。喂，屌，冇咁多嘢，唔好煩啊咁樣。咁嗰陣時候30%可能跌翻落去嘅喎。我哋呢度大佬係嘛？我噏完呢啲嘢嘅時候，咁所以我話呢啲咁嘅命題。問下冇所謂啦， 但係賭白條數未必係咁計嘅，因為其實咧，我哋好多錢咧係即係你以為我哋即係軍費唔使錢，或者係外交唔使錢，但係啲錢咧係可能我哋俾出去，即係幫襯大陸嘅大白象咧，其實係遠遠多過我實際需要嘅軍費開支嘅，咁所以條數咧就唔係咁計。咁但係我想講咧，今日禮拜咧，即係青年新政啦，即係本身嗱，如果阿胡 不如休息一陣翻嚟先再講個青年新政好嗎？我因為我都想跟住帶落去呢個命題裏邊。 OK， 好。 大家好，我係快必花生當飯食，我哋最積極。你聽緊嘅係 HKPNet.com。